六号啊，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咧。 咁啊，再次咧，先提一提大家，我哋今日咧六点钟咧就将会有 Beanies 嘅出现啊。 系咁啊，佢哋去完一个台湾嘅 trip 啦，出完 show， 同时亦都拍咗新歌 MV 啊。喺呢个 trip 当中就有趣啦。 嗯， 听到好多 趣事， 趣事 系。feel 到佢哋嘅团结， 同埋佢哋嗰啲新朋友， 系 啦，究竟又有几感动，又有几开心咧？一阵六至七就可以听到 Beanies 五位成员同我哋讲下啦。 系啦，咁啊，亦都提一提咧，听日同埋后日嘅节目方面咧都好重要嘅，因为咧，我哋听日同后日咧都会分别啊送出呢一个嘅骚动音乐嘅一个现场演出嘅一啲入场嘅位置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入嚟一齐去欣赏啦，咁样样， 大家可以听日同后日节目时段里边打电话嚟啦，咁啊，所以你留意住，咁啊，讲多少少等大家可以准备定嘅，因为我都系讲紧呢个数目有限， 系 都视乎大家嘅 诚意好紧要 啊，嗰啲嘅位置可以俾边啲嘅乐迷可以嚟到咧，咁所谓诚意，咁当然一般都会系我打电话入嚟都会答一啲问题啦， 系， 咁个问题其实而家你都可以谂定准备定， 系， 即系一啲表演单位，咁两日分别入唔同嘅表演单位，咁可以准备定，其实你心目中其实最希望睇当中嘅边一个，同埋点解我咁中意佢啊？ 系啦，中意佢咩作品啊？咁 系啦，系啦，有啲乜嘢作品咧，好中意佢，好欣赏佢嘅。 嗯， 咁啊，重复一次咧，听日星期四咧，我哋就会系招募下星期九月十四号星期四嘅现场观众啦。 冇错， 下星期四九月十四号嘅表演单位包括有 Yumi 钟由美啦， 嗯， 石马应志月啦 ，Vivian 杨安妮啦 ，Sika 啦， 同埋 Six 嘅。 而至於呢個禮拜五招募下星期九月十五號星期五嘅現場觀眾咧，咁啊當日嘅表演歌手朋友包括有啊 林志樂、力尊、顧定軒、黃明德、Yuta， 係啦，大家啊 mark 低咗嘅話，準備定咁啊，聽日後日留意住啦。 冇錯，咁啊今日想講嘅嘢啊，就係咧嗱，波成真係老實講嘅。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咧喺私底下即係節目以外，我哋都會有好多交流啊，好多嘅溝通啦。即係因為同你都係一個叫做好親密嘅戰友啊， 係啊，好朋友嚟㗎， 係啦。 例如你會分享俾我睇新宿嗰邊 係啦， 有咩住宿嘅好玩嘅嘢啦， 係啦係啦，即係邊一區嘅酒店最好住嗰啲都會分享俾你啦， 好兄弟。 同埋你琴日同我分享咗一個， 我講咩啊？ 你琴日同我講話，你唔知有一日搭車。搭搭下 哦，系啊， 就 啊呢单系 好急咁， 系呢单其实好想攞嚟讲啊。 咁跟住我之后都分享咗一啲健康资讯俾你去睇啦。 因为嗰单嘢系咩啊？系啊，醒起呢单系谂住讲噶， 系 喺节目度 系咩讲咩讲咁大方啊？你 系啊 ，OK。 因为再经典啲都试过啦， 系 再经典啲试过， 系你真系咩都同我讲噶，我发现。 唔系有一单好经典咧，即系题外嘅题外话啦。 我唔想再 嘅。当年 我 做当年我做 Give Me Five 嘅时候，啱啱入嚟啦，咁跟住我唔记得个原因系啲乜嘢啦。总之有一年圣诞节，即系翻嚟就分享一下有咩特别发生啦。我就哇，我有个朋友咧，佢喺圣诞节嗰日啊入医院啊，因为咧佢话自己男士嚟嘅，佢话睾丸嘅位置痛， 系 咁似乎咧就要去睇医生啊。咁啊成个过程分享咗啦。咁啊，嗰日点啊，即系讲完大家就即系轻松松咁样啦。然后隔咗唔知几年之后， 就到你啦咁样。 隔咗几年之后。都系 Give Me Five， 我唔记得咗咩事，讲翻最近嘅事情。跟住嗰时 Eric 嘅拍档话，跟住佢笑，佢话你唔记得咗当年你喺节目度话呢单系你朋友嘅故仔咩？点解你今日话呢单系你自己嘅故仔？但系嗰时个人已经吃得开啦嘛，唔紧要啦，系啊，其实当年嗰个所谓朋友嘅故仔咧， 系 我自己嚟嘅咁啊。所以你谂下，即系当年啊，连自己喺圣诞节。因为即系睾丸唔舒服去睇医生呢单嘢，我都能够啊同广大嘅市民分享。其实你人生冇乜嘢唔可以分享。 我必须要同听众们讲咧，即系同波成做朋友， 提醒自己要照顾自己身体， 系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嚟嘅。即系因为人总会多多少少有少少自己收埋唔愿意咁容易同朋友分享嘅一啲事情或者古仔啦，有啲难言之隐难开口啦。波成系冇噶， 冇噶，寻日去。昨天中間去完之後回來，哇！屙水啊咁嗰啲， 我真係 真系唔想知 道，完全冇理过咧。 我真系唔 啲 friend 嘅感受啦，咁样咁。但系咧，嗰、那个啱啱阿斌讲个分享咩咧？话说上一个星期日去咗离岛拍嘢啦，咁样咁诶，嗰一日咧，其实即系。我平时个人咧直肠直肚，食完早餐咧转个头已经想去厕所噶啦。咁嗰日咧嚟到拍嘢，咁啊食完个早餐就拍啦，拍咁上下之后，其实有少少感觉好想去厕所嘅。咁但系咧，即系难揾洗手间啊拍嘢。咁跟住搞掂完之后又要赶船各样嘢啦。于是乎咧就一路都 OK 啦，忍得住咁咪唔去咯咁样。咁本身想忍嗰个咧就系一个大事嚟嘅。咁啊 OK 啦，忍下忍下咁啊翻去再算啦。咁嗰日嘅行程就系坐翻船。出去中环转船过尖沙咀，再坐巴士去旺角咁样，去女朋友屋企。于是乎，好啦，中环坐船过尖沙咀，冇事，安全达阵。去到尖沙咀 等车啦， 去到中环再转船过尖沙咀都冇事，安全达阵。 系你唔好转船住，因为喺交通上有一个嗱呢、這个认真嘅，呢、這个认真嘅，认真嘅特别交通消息嚟嘅，系啦。由于欣澳站同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啊，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系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重复一次，因为。欣澳站同埋青衣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咁啊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咧系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咁啊咁多位乘客咧就留意住呢个嘅交通状况啦。OK， 好，讲翻我嗰次嘅 嘢讲完啦， 睇翻我嘅交通状况。离岛坐船去中环安全，中环坐船去尖沙咀安全，然后喺尖沙咀码头等巴士嘅时候咧，初头都安全，等20分钟有车。等到十五分，即系等咗十五分钟， 仲有五分钟架车就嚟啦。 突然之间咧，好想小事，即系小小解啦，上嗰个感觉嚟到啦。但系你望住个时间，我等咗十五分钟啦，仲有五分钟有车，我行开我一定赶唔切。咁我咪好戆居咯，件事咁样。于是乎我就唔紧要啦，好快啫，码头 老狗， 我 check 一 check 个车程时间，20分钟可以去到旺角。 嗯。 紧要啦，小事，跟住上车。 其实点解咁近，你唔考虑搭呢个地下铁呢？ 因为行去地铁好远啊，而因为其实由码头行去地铁站一段距离啦，而我女朋友住嗰度距离地铁站一段距离，但系巴士咧系反而系 fit 噶， 点对点， 点对点系近啲噶，咁所以就坐巴士啦。然后上咗车唔够五分钟，突然之间膀胱位置开始痛。佢开始，因为你忍啊， 系， 有 佢 谷住。咁平时大家有阵时有机会坐长途车，你都会即系忍耐过，感受过，你知道嗰种唔舒服啦。 系， 然后嗰日好夸张啊！我谂可能系因为由我朝早咧嗰个早餐开始一路忍啦，忍到去晏昼嗰度讲紧都三四点啦，起码。唔单止膀胱痛啊，我开始忍到咧膀胱对上肚脐对上嗰、那个，我唔知系咪嗰度胃啦。去到嗰个位度，我未试过忍 痛到上心口 上上面啦，跟住之后我谂紧，唔系你等多阵咯，我落车我都唔知边度揾厕所啦。当初又谂，同埋咧开始飙冷汗啊， 哇！ 跟住咧个人咧系坐唔直啦，跟住我嗰条 headphone 咧已经要揾歌听啊， 去分散者 系啊，分散注意力啦，跟住发现哇，我真系唔得啊，然之后开始解裤头扭啦， 好啊。 然后嗰阵时仲要我隔篱有乘客咧，然后佢应该觉得呢个系咩事啦？我仲要除即系解裤头扭除皮带咧，好唔舒服，飙冷汗。我已经将个头咧挨喺前座嗰个凳嗰个位， 啲人真系争啲以为先生晒帮你 call， 觉得有啲奇怪噶啦，系啦。跟住后屘一路中间就一路 message 紧啦，然之后我就发现唔对路，我应该真系等唔到架巴士去旺角。于是乎我去到佐敦南京街，我记得一落车行入去系有个公厕嘅。我印象记得，于是乎我真系喺嗰个 moment 我跳车，我落车之后咧，我系冇办法企直个人行去洗手间，污住身，然后哇系痛嘅，一步一步行去嗰个公厕，然后公厕个男厕仲喺二楼啦，即系我要行两层楼梯啦，哇， 太多嘅 detail， 好辛苦， 就唔好讲啦。总之咧，喺呢件事情完结咗，波成同我分享完之后咧，咁我就为佢感到好担心啦。即系我系从一个认真为佢健康状况感到忧虑嘅。咁我就上网去揾咗一啲嘅资讯，就 send 俾佢。我就担心佢会唔会系有呢个膀胱活跃过度活跃症。系啦，咁我就 send 俾佢啦。 你唔 send 俾我都唔知啊。 系啦，原来有个咁嘅病啦。跟住然后我就 send 完俾佢之后，我同时间心谂啊死啦！我咁样 send 俾你，如果俾你另一半睇到，佢会唔会误会啲乜嘢咧？即系佢会唔会以为系 有冇啲咩隱疾？你又唔同佢， 又唔同佢講咧，咁樣樣。 咁所以我嗰一下發現啊，原來即係朋友之間咧，有時太坦白咧係好事嚟嘅，但係喺一啲短信上咧，即係太過太過赤裸地即係去 send 一啲嘅資訊俾人咧，好似又唔係咁好，我個心入邊都會多一層嘅憂慮。 係啊，即係例如如果另一半見到，咦佢做咩 send 膀胱痛嘅 message 俾你？ 系啦， 啲咩膀胱活跃症啊， 系啊，过度活跃， 过度活跃症，冇啊，我分咗我引嘢嗰单嘢，咁可能佢会觉得啊，你呢个同人讲嘅咧， 系点解 可能会 重点系点解我唔知啊？点解佢会点解宾神会知我都唔知啊？ 可能就会牵连咗一啲好多嘅猜测，系，所以有阵时都系真系你要谂下，或者你同朋友之间 send message 嘅时候，你要三思，即系佢口同你讲嘅古仔。究竟你喺 message 当中，你应该要 mention 几多，或者你问清有礼仪啊？问佢喂，呢啲系咪可以 message 同你讲噶？ 暗号要 set 一啲暗号。嗱，我呢一刻要同你讲明先，你真系唔好乱咁 send 一啲嘢俾我，因为我平时嘅电话系唔锁噶，任何人咧执到我个电话，佢都睇到我嗰啲嘅短信系入边有啲咩，所以你太私隐嗰啲嘢，你真系唔好透过 message 同我讲。 唔系有其他人睇到，关于我啲私人，即系例如嗰啲隐厕所、隐去厕所嗰啲咧，就有其他人睇。 我惊我迟早要公开同你绝交嘅，如果唔系 为咗 保障 你，我咁样做都系为你好嘅啫。 系啊，系啊，冇错。 所以咧，本身拣一首歌咧，系分享关于同电话有关，但我今日我想转呢一首歌，呢一首歌系同我隐嗰个故仔系有关系嘅。呢首歌嘅歌名就系我当日喺架巴士上面嘅心情。嚟自 A.P. 潘宇谦嘅派头歌叫做《崩溃》 啊！你把我带到这世界，数不清不眠不休的夜，奉献自己的时间，给我这一切，只为我活得好一些。我们之间的误会，信任之间的。是太可对你们打开心扉 yeah, 家里每天的争吵让我只想逃，我继续拼命的跑，摔了多少跤，不停的寻找属于我的跑道，想让你微笑做你们的骄傲，不要后悔怎么麻醉，天都快黑，机会都给我浪费，变负累无知无罪，完成阶段最有权，我是人非，偶尔让你们难过，有点紧了像黑洞的沉默，答应着的事总是随便说说，走上一出旧电影正在不断重播，我们之间的建议永远只会敷衍， I'm just good at being young, You are getting old, Give me some more time, I don't wanna see you go, 我在往上游，我还是不足够，别把风景看得我还不想放手，我们之间的 有冇新聞之前聽過有 A P 潘宇軒嘅崩潰？ 完全係揀啱咗當下你坐喺架巴士上邊又未落到車嘅一個狀況啊！

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博览馆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来往香港至青衣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东涌线来往香港至东涌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以及博览馆站的行车时间呢，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而东涌线来往香港站以及东涌线来往香港站以及东涌站的行车时间呢，是预计需要5至8分钟的。 到了9:0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飞起 Chorus 又要激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斌臣啊，你唔好再乱 send 嘢俾我啦！ 吓，咁我都系担心你啫。你知啦，有啲嘢你要坦白同我讲，大家先帮到你噶嘛。有啲咩需要，记得出声啊！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再雪再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再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做今天不飘摇，谁管心酸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的漂亮地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 带嚟有泳儿最新排台作品《一了百了》。有时人系会好怕，好怕自己做少咗会后悔，做多咗又惊你介意。所以喺我嘅心目当中，我都系唔谂咁多啦。 天樱花看不完， 做咗先啦。 让记忆浸在温泉，而我拿着一束花令你心软，或者结局会大团圆，我却不解你心愿。说穿，借了花瓣不能当溜转，任无此等，身数着咖啡苦和酸。心灰浅，以为是细碎琐事，全为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你在测试，怎么仍旧对你甜言逸耳？樱花之旅换来后悔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不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何会欣赏支持，人在福冈想着你可以回想再重来一次，是我太懂事，以为是斗气小事，无事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爱无天意，怎么仍旧对你甜言逸耳，抵你给我未来后悔一辈子，小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不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再重来一次，成熟了也没意思，迟了去穿过你的心意，还能解化如咒语被讽刺，失恋一次就惩罚我一辈子，小节为何大意，那样也推迟，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我喜欢饮咖啡时，若你都放下坚持，踏遍花都之后游京都，要是还可以， 但是有1932以为只是没送花，在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细节位争少少争少少没有做足，原来是可以争好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亦都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呢要同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东涌线来往香港站及东涌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是额外的5至8分钟，更正一下是额外的5至8分钟才对。 言的宠爱，无憾回地转圈，几多次极疲倦，与执念未够远，仍无意半路中断，就让爱等，期盼着留不低的温暖，与你有幸能遇见自我幻影，求求你未爱亦不用察穿，如未曾跟我知我亦情愿，迷途若太短，继续去寻找终点多远，我尽了力望露天，一天终心愿，虽不知道将 时候咧，人咧衰最衰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咩？衰喺自己手上，起码有一样嘢叫做心甘情愿啊嘛。梁乐彤。 Make her all you should sound lately. You could tex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지만 이렇게 촉여 순간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i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And I feel the pain no more tell you. I should say no to goodbye.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This time,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you love a birth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ay. You're the same old hope you could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It's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I have to?Moving on, 终于得到我眼光 When I fall, where to go 当不出太疯狂 Was it just a fantasy Living in my memory 这一生都烦恼的东西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This time,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you love another time?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ay. You know someone don't help me. Cause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It's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I haveThank you.

Oh, Beanies！ 唉，我到而家都仲未去旅行啊！ 今日我哋松动音乐嘉宾啊，有 Beanies！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今次我哋送呢一卷咩嘅第二卷啊？ 要讲咗先嘅，系同佢嘅旅程有关嘅，系啦。我惊一阵开完之后会唔会做咩事啊？ 哦，系会容易解嘅。好，呢卷就系啊， 就系《风月无边》。 点解啊？ 风月无边系一个成语嚟嘅，意思即系咧沿途嘅景色好靓咁解啊。风月呢、這个风月系啊，风月无边呢个成语啊。系啊，无边际啊， 无边际，风月来风嗰啲意思， 但系风月来风， 唔好再问佢落去啦。 唔好，我唔会答你噶，系啊， 系啊，但系因为风月无边，即系讲啲景色嘅嘢咧，我就完全一路都系谂紧，究竟有啲咩可以俾你哋即系 lead in 到去 recap 你哋呢一个旅程，对你哋嚟讲好重要嘅一个 trip 啦。咁所以用呢个风月无边嘅， 多谢， 多谢， 睇个颜色，哦，系。咁希望你鍾意呢卷啦。 多謝 多謝。咁即係呢個 trip 講緊即係你台灣嘅 trip， 對於你嚟講都緊要嘅 trip 啦，喺嗰邊有 show 啊，或者順便拍埋 MV 啦。咁但係其實嗰個 idea 係過去嗰邊拍埋 MV， 係咪真係因為有嗰個演出所以就咁樣 inspire 咗做呢件事㗎？ 係啊，其實係有咗個 show 之後，我哋知道我哋可以一起去旅行，跟住出 show， 咁所以因此呢就有咗呢一個不如寫首歌係關於我哋幾個一起去旅行嘅歌啦，咁样咁就开始有啲 demo 出现咗啦。 系，但系呢一个 trip 嗰阵时去嘅时候，系咪完全冇日子，系可以叫自由活动去玩，即系都系做嘢做嘢，同做嘢同拍嘢同拍嘢咁噶？ 我本身 plan 咗就系我同超同会留两三日咁样喺，即系完咗我哋嘅所有工作喺嗰度玩一阵嘅。点知我哋就 book 咗间房我嚟养病， 系啊，冇错， 全部都阵亡咁滞啦。 系啊， 咁但喺呢个 trip 里面，因为其实去 trip 之前已经，譬如已经成咗团出过歌，做过 show 各样嘢嘅时候，喺呢个 trip 里面有冇发现到其他人嘅一啲？之前冇見到嘅過一面啊！我覺得旅行呢樣嘢永遠都係咁啊！ 你嘅阿左 已經匿埋咯， 阿左係特別多嘅，我覺得。 阿 發現到佢咩咧？ 因為你同工唔同人同房啊， 唔吹頭瞓覺啊。 但系佢系 咪理解唔到嘅？ 系好困扰到大家嘅。 我跟住佢话：我顶你唔顺啦，我帮你吹啦。 我顶唔顺啊！我帮佢吹咗头。 即系你见到佢个头湿滴滴咁，你系睇唔顺眼。 嗰时仲要病病地，啊，因为真系好病，所以我唔想吹。 记得啦，我瞓着咗。 跟住我 同埋应该个头湿湿地咁样瞓咧，好惊半夜起身见，以为自己见到啲唔知咩咁样。 佢短头发都还好嘅， 但系第二 就唔好啦。 佢仲有啲咩呢？即係佢要匿埋喎去到。 啊，有嘅，咁咧就話説有一晚咧，就我有幸就同阿左小姐就同房啦。 多謝。 咁咧嗰一日咧就其實我哋好早，第二朝就要起身，我哋五點鐘咧就要起身化妝。咁咧五點鐘啦，咁鬧鐘響，我就見到點解有個女子咧就起身第一件事唔係去刷牙，唔係去廁所，係行去個鏡面前。照鏡攞住支眉鉗喺度掹眉，不過我覺得呢個畫面好衝擊啊！ 其實我由四點幾開始掹到我哋起身咯， 係所以我擘大眼嗰秒已經係見到有個人企咗喺個鏡面前掹眉咁樣啦，所以就。 我冇嘢需要解釋， 啊、真係冇，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 你咪平日喺屋企每日都係咁樣樣嘅次序嘅咧？ 次序嚟講就未必係嘅，但係我每一日都會掹眉係真嘅。係。咁只係因為嗰日，因為我個牙刷可能比較大聲，我就費事嘈醒你。 我牙刷都係好得意嘅。 佢咩電動牙刷？ 係啊，佢用電動牙刷，其實一晚又係 入變咗電動牙刷。 我同阿左同房啦，夜晚嘅嗰日係，跟住咧我就聽到。出边我就以为，点解出边突然间有架车咁嘈嘅咧？ 大家问我出边做咩咁大声嘅？ 同埋 我就咩事啊？跟住我一路自然咁擦紧啦。咩啊？系咪我牙刷啊？ 同埋因为咧个牙刷咧就咁响嘅，即系就咁震嘅时候有一个声，掂到啲牙咧系会高音嘅，跟住咁样啦。 有个 pitch 喺度添。 系啊。 咁就譬如阿左，你话都好似每一个人都有同房过啦，你又形容下你发现到佢哋嗰啲生活上嘅嗰啲嘢有冇咩特别？ 俾你反击。 你又见得最多好似。 俾你反击。 对唔住，我冇嘢反击。 机会俾埋你啊！ 因为我继续被攻击噶啦， 真系冇啊，就比我想象中正常咯、啊。 你去评论人哋正唔正常都已经好、 啊。唔系啊，我以为咧，我带咗只公仔去瞓嘅，我以为你哋都会有人会做同嘅。 唔系你公仔， 我冇带朋友， 系啊， 我冇带朋友去啊， 冇错。 喺你哋面前，我会叫翻佢公仔，我俾翻尊重你哋。 嗰只公仔本身有名嘅， 有啊，有名噶。 噗噗，嗰只系咩公仔形容下？因为我本身都想了解一下，即系因为你一齐去 trip， 你过夜嘅时候，你就会有啲人瞓觉要带住毛巾啊、衫啊。 系咯系咯，我真系以为佢哋会有咯，但系点知得我一个带。 唔系，我有带咗自己张被嚟做枕头咯。但系相比起噗噗，我觉得我太正常 啦。 嗰只好奇怪， 好奇怪咩？佢攞张被接住做枕头，唔奇怪咩？ 干净啊嘛， 唔奇怪啊， 我觉得唔奇怪啊，好正常。 咁但系呢个噗噗佢系一个点样样嘅公仔，同埋点解去 trip 你会带埋佢嘅？ 陪咗你好耐， 陪咗你几耐啊 ？OK， 我想讲，咁啊一去到间房啦，佢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攞咗噗噗出嚟啦，咁我就已经望住只噗噗，我就我冇讲嘢嘅其实，跟住佢开始介绍噗噗。呢个系噗噗啊， 人哋都唔想知。 我介绍新朋友俾你识。 呢个系噗噗啊，佢哋咧，佢哋抽签所以拣中咗，今日系噗噗。 即系好似嗰啲后宫嗰啲，今日跟边个去 trip 嗰啲系嘛？ 系啊，我张床有十几只公仔啦，我会眯埋眼，跟住将佢哋捞乱，跟住。纸入暖纸，跟住佢就系幸运儿啊！ 哦，被宠幸可以一齐去台湾，有冇同佢倾偈噶？你有冇见到阿左同噗噗倾偈噶？有冇去到咁啊？ 佢啲啲添，噗噗有同超同倾偈， 系 你咁荣幸啊！ 噗噗倾咗啲咩？ 我都想知啊，倾咗啲咩啊？ 我听紧啲乜？ 佢话佢喺个 keep 入边好惊噶。 我知啦，佢点解咁惊？系因为个箧入面有一啲神秘嘅礼物啊！ 有咩神秘礼物啊？ 呢个礼物系一个 MV 度有见到噶，入 第一幕 度 unbox 咗呢个礼物。 哦，即系前面头几场已经有一盒嘢。 系啊，应该系噗噗见到佢咧，有啲惊。哇，点解会有个咁样嘅朋友喺度加咁？ 个朋友叫兔兔啊嘛。 系啊， 兔兔啊，我知啊。兔兔一齐嚟啊嘛， 系啦，唔系咁噶，大家，我本身冇一个朋友叫兔兔啊， 你而家有啦， 系啊，冇啊， 系属于你噶， 你有冇质问佢点解仲有第二个朋友喺个 group 里边啊？ 佢哋塞俾我嘅个朋友， 冇啊，我哋都唔知喎， 冇啊。 所以令到噗噗好驚啦， 無啦啦多入嚟。 咁我想知道，譬如喺一啲平時嗰啲行程，即係跑景點啦，即係因為你做嘢可能會拍嘢嗰啲成咧，你哋有冇發現到有啲邊啲係立啲啊，邊啲係嗰啲行動派？你知佢出一定有呢啲㗎啦。 我要舉手，係我反擊嘅時候啦。潘超同小朋友，哇！潘超同咧行路真係會，你會唔見咗佢啊？哦，系啊，我条颈都有啲攰啊，去完台北，因为我系咁拧住面揾佢啊。 佢跑步就好快嘅，但系唔知点解行路咧会系比较，系咪话行得慢嘅人系会比较开心？ 系啊，系啊 ，Jamie 有 send 有你有 share 过一个 post 就系话，佢话哦原来行得慢嘅人系开心啲嘅，咁、所以我 系 比较开心咯，其实 完全俾个藉口你继续行得慢， 因为行得快嗰啲人就会系咁喺边啊，喺边啊啲人。 我记得系我哋最尾嗰一日系咪行成品啊？ 系啊。 之后呢因为我是会跟住个城市的节奏来调教我的步伐的咁、所以我嗰一日是比较慢咁我就即係得我同潘超同一起啦咁我哋一成品嘅第一间唔係第一个台咁样啦咁我哋就喺度开始睇咯之后都未睇完即係行緊去第二张台嘅时候佢 阿左同埋 佢就会我行完啦 係呀我係同佢讲我已经睇完一个圈啦 睇完一个圈啦之后我就吓我哋第二张台啫，第二张台都啱开始 睇嘢嘅节奏好唔同， 即系节奏最快系阿左嘅。如果五个嚟计， 唔系啊，其实我睇睇下都嫌佢哋慢，我自己行走咗。系佢都好 快， 都快嘅。咁 Vicky 咧 ，Vicky 係中間嘅。 嗱，我嗰日咧，因為我就有嘢做，所以我就已經飛走咗噶啦。咁但係我相信，如果我喺在場，我應該都係同阿 J 嗰對 嚇、啊。我覺得我應該同 Jamie 同阿潘少彤喺後面。 哦， 我覺得佢可快可慢。 你同我一樣， 視乎心情。 我覺得如果喺嗰一日嘅嗰個氣氛，你係慢嘅， 因為工作上可能我就會啊，即係想即係唔好拖咗個進度。即係例如第一次拍 MV 嘅時候，捧住個蛋糕出嚟，我都會覺得哎呀唔好啦咁樣，即係會有呢啲情況。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平時玩啊嗰啲，咁我就覺得唔使咁快嘅。 咁阿 K 同阿左系咪嗰啲唔 enjoy 旅行，要慢慢嚟，要跑好多个景点，一日我要走四个点嘅嗰一种人嚟噶？ 哦，我知啦，我觉得我应该系如果喺室外或者郊外，即系我中意去啲郊外啲嘅地方，咁我就会放下脚步。但系始终我哋去嗰个地方咧，都系好多嘢睇啊，好多人啊，跟住我就未调节到去一个享受。同埋我本身唔係好中意 shopping， 我同睇景真係唔同，我睇景會駐足得耐啲。 係，即係 K 同阿左都係類似嗰種嘅。 係。 咁但係呢一個 trip 裏面，你哋各自有冇話邊一個地點或者邊個 moment 你哋係即係最記得嘅？ 我覺得可能係我哋住嗰間民宿， 好 4D 啊，成件事有味道。 首先，我哋因為拍 MV， 我哋就租咗一個民宿咧，係一個好山卡拉嘅地方。佢係咩族啊 ，Jamie？ 泰雅族啊， 泰雅族。 總之佢係一個以前嗰啲族人嗰啲地嗰條村裏邊嘅。係嘅一間民宿咁樣，跟住嗰間屋嘅 design 已經係好 raw 噶啦，本身好搞笑。 喺網站睇唔係噶，喺網站睇好靚噶。 佢可能東面嘅角落頭係一個一個 style 啦，跟住西面嘅角落頭係一個另外一個入體 style 啦，即係佢係將好多唔同 style 嘅 design 擺埋咗喺同一間屋度。 哦， 但我初初就係貪佢呢、這個。同導演傾過就話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景嘅 拍嘢上就方便咯呢個， 但我冇諗過佢咁 raw 咯， 係即係佢可能隔離就已經一個日式嘅同埋一個美式嘅嘢擺埋就 anyways， 跟住仲同埋咧嗰個地方咧係有一陣好特別嘅氣味啦，因為嗰、那個。民宿嘅主人咧就為我哋準備咗幾餐嘅早餐，而其中一餐係兩條魚，咁就係嗰兩條魚咧就。其實都擺咗一段時間啦，喺個星盤度咁散發到成間屋都係嗰陣魚味啦。跟住再，但係我覺得特別靚嘅地方就一定係後花園咯。佢個後花園就係我哋 MV 最尾嗰一幕傾偈嗰個 涼亭。 涼亭㗎嘛， 開頭推車路。 啊， 係，嗰度都係民宿出邊。 嗰度咧，我覺得有一個位係好得意嘅，就係咧。有隻黑色嘅狗仔啦，其實喺個 MV 嘅開頭就出現咗，但係咧我哋好似從來都冇講過佢，同埋我哋咧冇乜同佢影相，因為係得你有咯， 我哋俾翻 credit 佢， 因為嗰隻狗仔咧係其實我哋冇遇到佢喺度嘅，咁但係佢咧又唔知點解好唔驚人啦，亦都係咁撩我哋玩。我哋拍嘢嘅時候，佢就會 係咁喺度， 佢係咁揾我哋咯，跟住之後勁 Q 啦，然後我哋。總之我哋是第二日補翻最尾嗰個推行李嘅 shot， 咁然後咧我哋推行李嘅時候佢又出現咯，跟住佢就跟住我哋一起跑上山， 佢好似送我哋咁樣啊， 係啊， 因為嗰個 shot 係就係離開個民宿嘅時候就順便推咗補 影， 所以佢就唔捨得你哋咁咯，好似送客咁。OK， 咁所以基本上拍攝嘅時候就主要係咪喺即係如果你話頭尾嗰個就係喺嗰個民宿裏面發生，即係嗰啲好心情嘅 moment 嗰啲都係喺嗰個民宿裏面發生嘅， 係 喺民宿個後花園咯，見到好多燈嗰個位置，其實就係、是出即係民宿行出去，佢有一個小涼亭，咁 有養貓貓嘅， 佢哋就將佢 deck 得好靚，就係、是、大家喺 MV 度見到嗰個心情畫面嘅。 那個心情畫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推進到去嗰個 moment 咧？ 首先就 玩遊戲啦， 玩遊戲啦。 有啲零食啊，嘢 飲品啊， 飲品咁 啦。 跟住之後導演就有問問題嘅開始，但我哋都玩咗好耐噶。 你玩咗 1個鐘， 都個幾鐘， 都兩個鐘， 因為係 warm up game 嚟嘅，即係等我哋可以放鬆，係啦，可以打開個人。 係。 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去到一個靜嘅環節。咁 Boris 咧，佢就俾咗一啲問題我哋，係關於一啲比較內心啲咯，即係好地地平時傾偈唔會無端端講嘅一啲嘢，就叫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分享。 係。 係啦。 有冇例如一條係問啲咩 嘅？我又好深刻嘅就係、是。你哋最近有冇一啲唔愉快嘅事情？ 嗯， 你系叫我哋每人分享一件我哋最近最唔开心嘅一件事，点解咁样？跟住就真系哇， 系， 跟住大家都 trigger 到出嚟啦，咁样。 系，同埋都好少可以知道大家近排唔开心啲咩，因为我哋通常出嚟都系 share 啲开心嘢噶嘛。 系系， 跟住就开始引导我哋去到好 deep 嘅、deep talk 咁样。 系。咁點樣收尾嘅？即係當大家去到，即係點樣收科咧？呢件事 哦，係啊，佢就阿卡即話，咁你哋而家不如揾一隻歌唱咗先咁，跟住唱下唱下，你唱女團友啊咁樣，跟住就出現咗我哋 MV 一開頭嗰啲畫面。 哦 ，OK， 嗰個已經係笑完喊完攬埋一嚿，即係唱到冇曬音咁樣， 冇咗。 其實係好難聽嘅，但係咧， 但係好 raw 咯成件事。 係，但係嗰件事出到嚟就係、是、就係、是、好當刻嗰個 moment。因為呢個 MV 好神奇嘅，就係、是、平時啲 MV 我哋會睇自己樣靚唔靚，但我哋呢個 MV 好多嘢都淨係一 shot 兩 shot，即係淨係嗰下，我哋全部都係睇嗰下夠唔夠真實咯，即係冇理自己有冇裂音嗰啲。 所以我哋全部都好唔靚。 所以其實係同埋咧。我哋喺個 MV 度 cap 翻啲自己啲樣出嚟咧，係冇一個靚嘅，但係又冇問題，我覺得都幾好睇，真係好好睇嗰個 MV 咁樣，係 好好睇。 一班死黨女行轉一天。没有声音，团圆沿路不分散，寒暑点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 天黑路遍忘记那脂肪，于商店齐上齐落。 紧望，闭眼直接飞机到香港，自救又再抱住，再倾倾讲讲。 呢首有 Beanies 嘅最佳女团，有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接连有大学迎新营发生怀疑性侵及性骚扰事件，警方寻日拘捕一名28岁男子，他涉嫌在迎新营非礼及窥淫四名女子，他亦涉及7月份一宗与迎新营无关的性侵案。至于为何受害人7月报案，警方寻日才拘捕疑犯，警方强调接报后已经积极调查。教育大学表示不会容忍任何违法行为，若果查明属实，将启动惩处程序。另外，岭南大学已经就宿舍迎新活动涉嫌不雅行为进行调查，并且准备召开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个案。发展局表示，辖下部门在风暴过后清除潜在风险的招牌、树木、棚架等的行动已经大致完成。直至昨日，屋宇署共发现73宗需要跟进的个案，主要涉及松脱招牌、棚架、窗户或受损毁建筑物，已经即时与相关承建商跟进。屋宇署亦都已经完成巡查118个位于主要道路旁的私人建筑地盘，当中发现9个地盘的设施有轻微损毁，有关承建商已经完成或正进行修复工作。树木管理部门处理了大约14500棵受风暴影响的树木，包括移除大约600棵已经倒塌或有危险的树木。教育局2023-24 学年共举办5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第一轮测试下个月28号举行，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而有意担任中小学或幼稚园教师的人士，他们可由本周五至本月21号透过教育局网上申请系统报名。本学年起，所有公营学校、直资学校和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新聘教师，包括新入职教师和转校教师，必须在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方可获考虑聘用。有关要求适用于教师职系的所有职级，包括校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8: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茶班方向近城市花园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之前啦，曾经有意外噶，咁都已经清理好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提一提大家，港铁因为信号故障啦，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调整班次，机场快线来往香港至到博览馆站系1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青衣站5分钟一班，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线来往香港至到东涌站系15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来往香港站同埋博览馆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而东涌线来往香港站同埋东涌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都系需要额外5至8分钟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嘅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狮隧嘅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裕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另外，屯赤隧道紧急维修，去屯门方向管道内慢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小心上灯，你唔好走近，坐得多要动真，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 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Venus 嘅五位喺度啦。咁啊，呢一首最佳女团啊，头先都讲，即系台湾呢一个 trip 里面嗰边拍咗 MV 少少嘅内容啦。咁啊，呢一 part 会更加讲多啲关于呢首歌。咁我哋两个都系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 好啊。 咁啊，再俾你揭晓啦。 好，我估今次呢一首作品咧，喺作曲嘅过程咧，已经系一个默契嘅大考验嚟噶。因为其实今次呢一首作品当中写嘅时候，应该会有好多 counter melody 啦，好多 harmony 嘅出现喺当中，大家要唱唔同嘅一個聲階啦，咁樣樣，咁所以我估其實喺度寫緊個主 melody 嘅時候，大家已經自己揾，大家互相補位啊，已經係可能同步諗起，你唱緊個主 melody 嘅時候，已經其他人可以諗埋嗰個和音可以點樣唱啊，可以好同步咁樣去做起呢一個過程。 我想講呢一首歌對你哋嚟講咧，應該一個最起雞皮嘅位咧，可能就係嗰個 bridge 嗰個可惜者愉快，時間會花光嗰個，因為首先。嗰、那個位係比較靜啊，即係已經樂器掹走，淨係主力喺你哋嘅人聲啦，同埋嗰個 harmony， 我覺得嗰度好似係好重點擺你哋五個嘅聲落去，即係我自己聽嘅時候有嗰種起雞皮嘅感覺，所以我想估對於你嚟講，哪怕錄音啊或者讀嘅時候都係呢一 part 嘅。好啦，佢哋已經喺度 另一口啊，笑啊， 唉，都知道啊答案嘅啦，不過俾你講出嚟啦， 係 啊， 我哋講咗，我哋回應賓臣先， 好。 喺時間線上面係唔係你啱啱咁樣講發生嘅、 okay. 我哋嗰個 harmonies 呢係完成曬成個 melody、甚至乎係有埋歌詞之後啦，跟住先我哋先設計個 harmonies 落去、 我哋係喺第二次錄正式錄音錄 melody 嘅時候，跟住嚇人哋錄，跟住一個成員錄緊，就其他人喺出邊諗咁樣咯。 但係唯一一個位咧，就係可惜者愉快時間會花光咧，我哋就真係喺 錄音之前，已經設計咗， 就設計咗嗰個比較感動嘅位置啦。 係嗰個特別會係。即系录音之前已经设计咗嘅原因系咪系有冇特别唔同，令到佢会一早已经就 design 咗嘅嗰个位？ 因为编曲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就话啊呢度系要 showcase 我哋 harmonies 嘅，咁所以就知道一定过到有 harmonies，而系想就系令你起鸡皮，咁所以就 系， 就一早 一早已經就設計咗呢一個嘅咁。咁譬如頭先阿斌講啊，即係作曲嗰方面，因為今次見到譬如 Jamie 超同阿左同埋阿杜一齊作曲啦。咁其實即係嗰個時間線上面啊，呢一首歌嘅即係創作嘅過程，一開始係點樣樣？ 一開始係我嘅 demo 開始，但係咧我嘅 demo 係唔係呢一種輕快嘅氣氛嚟，其實係 ballad 啲就憂鬱啲。咁但係嗰陣時咧想做一個旅行同埋夏天嘅感覺啦。咁於是咧我就有一日就攞咗個 demo 出嚟，就話我話點算啊，一啲都唔夏天啊而家咁。咁然之後佢哋就即場喺個電腦嗰度幫我 swing 咗佢啦，shuffle 咗啲嘢，跟住加咗個鼓咁樣，然後就即刻一 play 咧就已經。一個嗰個發已經就係變成咗而家貼近啲而家呢首歌嘅模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遇到蘇道哲啦。咁佢就 lead 住我哋咧一齊再去集體創作，即係去令到個 melody 再好聽啲。點樣去組合翻唔同人寫嘅嘢，就變成而家呢個 melody。 係。咁頭先一講到話，即係嗰個 demo 其實都有諗咗，好似旅行呢個 term 係即係 demo 嘅時候都已經有類似嘅諗法啦，係咪？ 其實我寫個 demo 嘅時候唔係、但係我係覺得這個 melody 即 chorus 啊，主要係、那個 melody， 我覺得好啱 Beanie's 唱，咁所以我就攞咗出嚟。 我哋之後咧，即係有阿超同嘅 first demo 之後，我哋就去咗阿杜個 studio 嗰度啦，跟住一齊聽啦。跟住其實阿杜嗰陣時係開咗一啲旅行嘅畫面啦，旅行仲有啲咩？除咗旅行， 日本 一啲風景嘅畫面啊，俾我哋睇。跟住咧，我哋就阿杜再彈咗個琴嘅底。要我哋好似爭凳仔咁輪流喺張凳度哼啲嘢出嚟，望住嗰啲畫面，咁嗰陣時就再一齊創作咯。 因為我哋有個 chorus 就一定會用嘅，之後佢就編咗個曲，之後就留咗好多 space， 即係 verse 啊同個 bridge 啊都係空嘅，之後就得啦， 你哋填充啊， 係啦，你哋填充啦咁樣，所以幾搞笑咯、那個創作過程。 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對即係導呢個人嘅感覺係點啊？因為其實之前都係主要你哋五個自己去處理曬所有嘅事情，咁跟住咦有新嘅人加入去一齊去玩嘅時候，係緊張、興奮定係點樣嘅？ 我之前已經認識佢，所以你哋講下。 我見佢之前咧，我同潘超同講，我好緊張啊！ 佢咧 第一個去到個 studio 嘅門口出邊、 啊，我唔敢入去， 佢唔敢入去，佢text 我哋，你哋到未啊？我唔敢入去啊！跟住最終佢等埋我，我先收。你一齊入去，所以係緊張。 但係之後就發現原來阿杜都好搞笑 咯，即係佢係會即係睇得出我哋緊張嘅。 係啊，所以咧我哋錄音嘅過程咧，因為我哋已經見咗佢一兩次啦，跟住我哋真正去到錄音室，其實我哋已經放鬆咗好多，因為阿杜係用佢嘅幽默同埋用佢嘅專業去幫我哋放鬆咁樣去唱呢隻歌。 係，即係所以初頭見其實係一啲真係比較互相了解多啲嘅過程嚟嘅。 我記得阿杜有問我哋咯，你哋每人都 share 下你哋自己平時聽咩音樂，跟住我哋就好像一個音樂分享會咁樣喺佢度喺個 studio 度就播每個人哦，你聽開咩？你聽開咩？大家去佢，我諗佢都係一個佢認識我哋嘅過程咯。 係，咁你哋掉咗啲咩歌出嚟啊？各自有冇啊？边一类型啊？记唔记得？ 我嗰时啱啱喺医院出嚟养病，我听紧纯音乐，即系嗰啲放松嗰啲，嗰啲咧 有雀仔声嗰啲。 我嗰时仲戴住 headphone， 你头先听咩歌啊？我就系咁问，之后就吓，我听嗰啲瑜伽音乐， 好配合嗰阵时自己嘅状态，因为其他人咧跟住。 因為我嗰排咧都係啲即係做緊另一啲 show 啦，啲 musical 嘢，所以咧佢問我嘅時候，我話嚇、我通常都係嗰排有啲咩做，我就會多聽嗰啲嘢咁樣，所以其實都好。 我記得我 share 咗Chan Min 啦，即係一個日韓啦女歌手，同埋一個叫做。Daniela Andrade 嘅一個、本身係 YouTube singer， 跟住後屘變咗做自己有隻歌，跟住我記得阿杜聽完之後話。好得意啊！你聽啲嘢都幾 dark 咁樣， 有 feedback 嘅 佢。其實佢都有 suggest 到，即係佢會有一啲佢自己嘅 preference 啊咁樣嘅音樂，佢都有俾我哋。 我記得我 share 咗一個外國嘅三人嘅 group， 係唱好多好好聽嘅 harmonies、Tiny Habits 啊。跟住之後，因為我就見到你哋，我就諗起嗰對嘅。 跟住之後就阿杜就再 share 咗啲好多 group 嘅嘢俾我哋聽。 係阿 K 咧，咁你係 好似日本動漫嗰啲動畫曲，因為呢排成日睇動漫，係勁唔啱。 可能阿杜心諗，喂，你 五個 好難捉摸喎，五個都唔同嘅。係 啊，所以咧，五個聽啲嘢真係好 係啊。所以我哋入去錄音嘅時候咧，其實阿杜係對於我哋每個人嘅方法都唔同，因為佢加我哋。 哦，我想知喎，譬如各自佢點樣 handle 你哋咧？ 啊，例如我咧，因為咧，我就比較慢熱啦。咁咧，咁然後可能錄咗幾次都會覺得唔夠開心。 嗯， 因為呢首歌始終比較 chill 咁樣，同埋大家即係我覺得五個女仔 girly 嘅聲音加埋一齊咧，係需要去到嗰個開心嘅程度先夠嘅咁樣。咁所以咧，阿杜就話不如我哋出嚟傾下偈，飲少少嘢先咁樣，放鬆下咁樣先咁樣。然後所以就用咗十分鐘到嘅時間去 warm up 自己，咁然後先 佢真係好 warm 啊，即係 係啊，再入翻錄音室咁樣，咁就好好多 啦。好啲啦，佢係 啦，呢個就我嘅我同阿杜嘅嗰個方法。 好啦，其他人你有咩方法咧？係 佢對我係。完全是叫我代入角色咯，即是他叫我演戏咯。 嗯， 他好，你而家唱呢句，你试下揸住孖边嘅 Jamie 会系点唱？咁我就唱咗个孖边嘅 Jamie 嘅声俾佢啦。之后咧，佢就呢、這个我要你系一条边嘅高，扎好高直嘅。 好抽象。 咁我就系，但我明白。 对明 白。系啊，之后咧就话好，两条鬓边嘅咧。咁样即系话，咁我都系拣翻你两个高边噶啦，咁样。 系。 即系我就好啊，咁样。 系。 所以几搞笑嘅，我就系跳嚟跳去。 即不断 act 唔同嘅角色嘅嗰种方法。 所以喺呢一首歌入边听到 Jamie 把声就系两条孖边 高高 孖边嘅孖边嘅 ，OK， 唔系低落嚟嗰只。 冇错。我自己高系冇呢把声。 阿杜同我讲咧，佢系。因為咧，我講嘢把聲同唱歌把聲其實唔同嘅，咁跟住佢就想打破我唱歌咁樣好似 sweet 咁樣，但其實佢話我係型啊，聽到未？佢話我型，佢話我型，跟住佢就唔好咁甜，太甜，做翻自己。你好似一個 guard 咁包圍大家咁樣唱，我記得嗰句好似係有拗撬也不相干嘅，係啊，即係因為我有時可能嗰啲好甜，有拗撬也不相干嗰啲太甜，我就所以我係第一次，因為第一次真係。有人監啊嘛，聽嘅歌，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啊！原來可以打破本身自己唱開嘅方法同埋思路， 係因為自己唔會諗到或者唔會夠膽試， 同埋佢係有 study 過我哋所有人噶，佢有睇過我哋唱過嘅嘢，所以佢先知道點做， 係 好好。 跟住阿左咧，咁佢同你係 我其實我真係冇乜好大特別，因為我一入到去阿杜就話你好啱唱呢隻歌啊！你繼續唱啦。 哦，係啊，係啊，同埋咧，阿杜都有話，佢都好啱，因為好多和音嘅東西咧。 係。 跟住阿杜係有特登話，佢都好啱唱呢啲和音呢啲。 嗯。 即係咁啱我呢一個 style 嘅嘢係我平時有 唱。 係啊。嗯。跟住所以阿杜係喺。即係我哋喺平時可能喺個錄音室入面啦，跟住其他人就會喺後面坐住，跟住佢就會不斷即係啲 comment， 呢個幾好，係啊呢個佢呢個真係好啱唱啊嗰啲咁樣，即係會有聽到呢一啲咁樣， 幾得意自己就得啦，所以呢首歌 係 一天係六天，地方 咁超同咧。 我記得嗰陣時佢係叫我，你想象下，如果你要同一班小朋友講嘢，你會點樣講？佢叫我用呢把聲嚟唱呢首歌， 完全係風景嘅做嗰個 image。 係啦，但佢想我係因為我諗阿杜好想做嗰種好 chill 即係對於我嚟講，佢就係要我加重甜咯。落去 要對小朋友有耐性， 系啦系啦，即系要好有爱心啦，sweet 啲嘅嗰种唱法咯。咁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就系、是本来 bridge 嘅之后嘅第一句，其实无论如果系我哋自己安排咧，应该系轮到最尾先会系我唱过一句嘅，即系先会系拣到系我唱过一句。但系阿杜就佢就俾咗嗰一句我唱，咁我系有。同佢講，我話我好冇安全感喎，唱呢句嘢，因為佢總之係喺我唔覺得有信心嘅一個 range 入面啦，同埋好輕嘅嘢，唔係我擅長嘅，我就話我好驚啊咁樣，咁但係佢都好鼓勵到我，即係我錄完之後，佢都話唔係啊，冇乜嘢幾好啊，有啊有啊咁樣，咁所以最終就有而家呢一個安排咯， 可唔可以試下用 对住小朋友讲嘢嘅声音嚟讲嘢啊？到底对住小朋友讲嘢嘅超童系点嘅咧？ 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小朋友。 平恶啊，同埋冇耐性啊，玩够嘅啊，僆仔嗰啲。 好再走啊咁樣 啊！咁啱啊！你都 mention 到一樣嘢，即係喺呢一首歌裏面可能邊一啲句子、邊一個唱去分配，係咪好多都會哦？阿杜佢有佢一啲嘅 study 完之後一啲嘅諗法咁樣，點話大家都會哦有提出下會傾點樣安排嘅咧？其實 我記得好似係我哋攞到歌詞第二次去阿杜個 studio， 佢就話：你哋試下唱一次啦。之後就逐個逐個唱，之後佢就你試下唱呢句啦，咁樣去分出嚟嘅咯。 唱一次意思即係每人都會成首唱一次嘅意思。 我哋係本身係啦，本身五個人一齊喺度唱嘅，佢哋喺度聽，就好啦，我哋分 part 啦，邊個開頭啊？你試下唱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諗咗噶啦， 即好似再 confirm 下佢自己嘅諗法咁樣樣嘅， 啱咁樣。 係，咁其實呢一首歌去嗰個編曲上面，而家聽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trip 真係有嗰種好似好姊妹心嘅 vibe 嗰種温馨喺裏面啦。咁但係頭先超同話本身嗰個 dark 少少嘅咁，咁呢一個編曲嘅轉變嘅時候，有冇都你哋可能都會同佢一齊係即係大家係諗哦，究竟點樣安排？即係除咗啲 harmony 之外啊，嗰啲聲嘅揀啊，各樣有冇㗎？ 我記得咧，我哋一開頭嗰個哒哩哒哒咧，係阿杜喺個 studio 嘅時候彈緊琴嘅時候，跟住突然間聽到，哦，嗰、那個 line 好正喎，跟住我哋加落去。 係啊，係我哋嘅經理人咧，喺側邊聽聽下嘅時候，不如哇，頭先嗰句好好啊，可唔可以擺入去首歌？ 我識唱啊， 我識唱啊，哒哩哒啦， 聽一次已經會記得嘅。 係啊，係啊，係。 係。所以就喺歌嘅開頭同埋尾都會有嗰段係咁樣嚟嘅。 但係因為阿杜實在編得太快，佢基本上佢所有嘢demo 嗰陣時已經有個 kind of 一個初型，佢就係同我哋一起揀咗個 piano 嘅聲，或者點樣去彈個 piano， 點樣輕快啲 ，instead of 冇咁 sentimental。係啦，咁之後就佢揾咗 Nick 吹彈吉他，之後就好多嘢就。其实他是有 send 俾我问你想不想一起编啦，但系咧我嗰排又好忙，即系我就完全丧失咗呢个同佢一起玩嘅机会。所以如果你听紧嘅话，你下次记住继续揾我一起玩。 下次会得闲嘅。咁头先讲即系呢个录音喺嗰个即系 technical 上个方法啦，但系喺嗰个即系感情上面，因为呢首歌我谂都好反映到你哋关系呢个 trip 各自有冇即系可能有某啲 lines 或者听到某一啲。even 唔係自己唱都好，其實嗰句都幾 trigger 到你自己。 我覺得係bridge 之後 ，bridge 之後嗰個可惜者愉快時間會花光，因為即係我覺得係而家可以一齊去旅行，或者唔好話去旅行啦。其實而家要約朋友出嚟一班人咧，都好難齊人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五個人齊人，仲要一齊去咗個旅行，其實係好難得噶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句雖然我係唱母音啦，但係我都會覺得每次唱到呢句都起曬雞皮。 係、 嗯， 我第一次聽，即係聽個 mix 嘅時候，去到呢個位置我都有，我都有起雞皮，因為我哋首先個 bridge 係比較激昂少少，跟住一落到去就係好靜，跟住再加埋啲 harmonies 啦。我第一次聽嗰個效果嘅時候，我係覺得哦咁樣。 我嘅一句咧係我近排發現嘅。 我都想你講咗先。 於心如明日分散後，於心裏面再續航嗰句啦，即係我哋總有一日可能大家都係變咗一個 老太婆。 係啊。 一推推到极致， 一谂 嗰个单刀又走出嚟。 即系我谂，大家都唔想睇我哋六十几岁喺度唱，总会有分散嘅时候，但系我哋都系继续系同一阵线。 sweet， 系 OK， 好。好奇怪啊！ 我丑。我之前唔系中意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行李箱公演，因为我觉得个 contrast 好大，就觉得哇一夜 zoom 到好细，又一夜 zoom 到好大咁样。但我咧近排我喺度，因为我喺度谂紧，我自己嗰个要点样唱得好啲，即系我发觉我唱嗰啲其实系好啱我唱。我第二句系 五個人啦，嗰個咩？ 夜晚黑五個人市中心， 係因為咧，我本身係都一個獨來獨往嘅人啦。 嗯， 所以我就發覺我每次我唱嘅係陪著大家啦，之後又約五個人咧，即係我就會諗到，哇！突然間係即係有同伴嗰個感覺，係好似。哎、我又想讲呢句啦，好似个 universe 喺度 send 紧个 message 俾我，同我讲我唔系一个啊，咁样咁、样咯。 嗯， 我原来咧，不知世界转变咧，我呢几次唱我都好中意呢一句。但系我每一次去到呢一句咧，我个脑系有画面噶，即系我个脑系有我哋五个人，然后系个 angle 系个 camera 个 POV 系围住我哋咁样。 即系我哋系忘我咗，因为 系啊系啊，即系转紧咯。但系我哋系个 center。 寻晚你哋都好忘我啊！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我哋寻晚系练歌， 我哋寻日练歌同埋录 嘢， 系跟住我哋不断咁样跳掣咯，每一个人都。我同阿左人晚落去录呢个外卖啦，之后就听到即系啲楼梯有啲声咁，即原来我哋应该都好早， 咁跟住阿 K 啦，系啦，即系呢头先佢哋各自都讲咗有某啲 lines 佢哋好。 哦，你我好中意嗰个很想再旅行爬雪山再看巨龙。 啊 ，Bridge 系佢系极有画面，同埋我系期待住我哋有呢个机会。 我哋爬雪山啊， 系啊， 巨龙。 我突然间咧，头先讲起歌词，我谂到一个位咧，就系、是、本身咧第一段咧系同行少女啦。第二段是同行少女、 哦、 我觉得 字不同 的我觉得我们今次这个 trip 呢还有一种同行少女的感觉的即虽然已经是同行啦、嗯、我们 是 但是我们都是保持住即五个女仔很 friend 去旅行即我都不知道过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不会变成了同行少女嗰、那個心態去啦、哦，但係因為後面嗰句係話題沒禁區咯，即係我覺得係我哋即使即係嗰個 nature 變咗，真係好似去工作咁，但係即係希望到時我哋嗰個心態仍然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冇乜。 我覺得我哋 禁忌， 我哋話題冇禁區， 應該都冇啊，應該會越嚟越癲嘅。 呢、這個禁區有啲。 呢、這個禁區有啲咩？有啲想分 享，有啲遠啊嘛， 係冇啊！我到嚟唔知咩禁區啊！ 冇嘢，你哋係唔知噶，冇禁區啊！ 係啊，嗰、那個意思就係冇禁區咯，最長 係真係唔知咩係禁區咯。 好啦，今日多謝啊，五個冇禁區嘅 Benny 啫，多謝你哋，thank you。 也敢松，卡夫罗等待你终。 伤心，到今日未放手，你要用最好招数。 之前有今日嘉宾 Venus 嘅出道作品。今日叫做公主抱啊，听日5点再见啦，拜拜。